绝不要爱的复杂，我的心将不设防。 出大雨里不为中途，沿着体味一路追逐，红着眼迷忍住了哭。橘子的香水飘飘浮浮，像这些年我的孤独。橘子香水受你的苦，穿过了天埋进了土，人心被辜负还说不住，空气中蠢蠢欲动。撕开伤口纱布，红色的心，灰色的雾，藏不住我的痛楚。曾经的中枢，你的温度，走的脚步，追着我走投无路。沿着气味一路追逐，红着眼里忍住了哭。橘子的香水飘飘浮浮，像这些年我的孤独。橘子香水受你的苦，穿过了天埋进了土，真心被辜负还说不出，在空气中蠢蠢欲动。 香烟走得越远越沉重，

收场。 在这场稀里哗啦看怎样的雨中，我们还能不能像从前那样继续相拥，在一起 在人世中，笑你左右，我